以金英女委员长为团长的旅华朝鲜人青年联合会代表团访问了万景台，参观了青年运动史迹馆、平川革命史基地和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等。